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今年我們在尖沙咀香港人的六四集會的一個 logo，你見到整個很明顯，你見到六四啦，咁樣一個是中國數目字，一個是阿拉伯數目字啦。咁同埋最清晰、最 sharp 的就是反共兩個字啦。咁其實六四嗰兩個字咧，點解要有中國數目字又阿拉伯數目字咧？其實咧，佢係含咗另一個字喺入邊咧，就係含咗本土兩個字喺入邊嘅。即係話成個 logo 咧，你係會見到本土六四同埋反共，而成個本土六四反共呢三個字語砌埋出嚟咧，成個 pattern 咧。就是尖沙咀那個自由戰士那一個雕像的一個這樣的形象來的，OK？ 那我們今年即是香港人的六四集會，那就會在尖沙咀文化中心這個自由戰士廣場，總之你夠一萬人，整條海濱就是我們的，OK？ 我們的六四集會的主題就很簡單，就是反共。反共 即係無線嗰個收費台開咗個即係記者會，咁啊記者會完咗之後咧，就有48個即係靚女俾你啲主持啊評判真係揀個揭秘嚟嘅啫，大佬。有啲哎呀，許旭敏我同你好熟咧，咁幫我滴汗。係嗰啲片面放出嚟好笑。 主要就睇波講波啊嘛，開心嘅啫咁樣。 睇咩波先？睇嗰啲 世界盃啊！睇咩波？哇！你真係無養，但我警告你， 唔想揾你下次一集添。而家唔好啦，俾受惠坑我個頭。 咁咧，既然有黃毓民先生喺做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咧呢個 My Radio 呢個廣播呢個品牌咧，就應該冇衰嘅。 你叫呢個多啲開聲咁就 OK 啦，就冇衰啦。人腳我哋就有喺度噶啦。 啊，點止人腳咁簡單啦？就成天王巨星啦，真係 人腳又曬到啦。咁唔係我嘅，我哋嚟做，我冇乜可能去瞓覺嘅大佬。 我以為你做埋添啫。 你啫，台長你真係好大氣啦，梗係我做下嘉賓嘅啫，間唔中。 晚嘅熱血大球場啦，今晚嘅節目主持有紅魔仔啦，大家好耐冇見紅魔仔， 好耐冇見各位，唞咗成個月啦我都嚇， 係啦阿 York 啦阿峰啦，跟住同埋特登翻嚟助拳嘅阿松咁啊，一陣大家會知道點阿松會翻嚟助拳啦。好，今晚嘅主題就我哋會講一啲轉會嘅傳聞啦，另外咧就5月28號咧標準流浪咧就邀請咗西甲兩支球隊訪港嘅，包括有環西亞啦，咁另外就仲有潛艇 維拉利爾。 咁啊，講完一啲本地嘅足球新聞之後咧，我哋就會講下即係聽晚嘅兩場大波啦嚇。喺歐聯決賽之前咧，其實就仲有一場嘅英冠附加賽啦。咁嗰場波咧就決定最後一個內季嘅英超名額啦，就係由呢個打比棍對呢個 QPR 啦。咁之後啊，當然係萬眾矚目啊！歐聯決賽就有呢個皇家馬德里對馬德里體育會啊。咁啊，喺節目開始之前咧，就想介紹 少少宣傳活動啦。 係啦。咁啊！喺世界盃之前咧，我哋熱血大球場咧就將會舉辦一個活動啦，就係、 四人足球賽。 係啦，就有一個四人足球賽嘅。咁到期時咧就密切留意我哋群組嘅。 即係我哋啱啱頭先，我哋自己熱血大球場一班兄弟都開會咧，都傾緊，即係組曬隊噶啦，而家就都齊曬腳噶啦。咁啊，睇下大家有冇機會嚟挑戰下我哋啦。 大家對上挑戰 我哋。我哋從來都未夾過嘅，成班都試一試啦。大家踢咩位咧？其實都。 我球迷嚟噶， 唔踢噶， 即系喺出面做啦，对佢踢到，加油加油， 扮领队咯。 我其实问呢个问题咧，我问呢个问题都好，我好诡异嘅，因为我试过我哋踢四人足球咧，跟住有我哋即系平时去玩，跟住有个分问我。 我話：喂，佢落咗場啊！你踢咩位啊？咁話：喂，得四個人，一個守龍門，三個就走全場噶啦。點樣話分咩位咧？ 啱喎，有道理。 個場咁細，點樣分？你踢你打籃球，你三打三，你都冇得分。 係啦，不走位噶嘛， 我試過，其實都幾搶。如果大家組隊真係，你唔好諗住組四個咧，踢十零分鐘就夠。因為我試過踢咧，真係你四個踢十二分鐘一場波啦。其實係要不斷換人咧，你先夠速率嘅。因為好搶嘅都，即係好似打三人籃球嗰啲半場嗰啲咧，其實都好消耗體力嘅。如果你唔換人咧，未必夠打嘅。所以大家組隊，即係起碼預翻七八十個嚟挑我哋機啦。 七八十個， 咪講笑啫。我諗大家組定隊差唔多。 幾大鑊喎！你一秒鐘出一翻嚟又行翻入去都唔使點。 唔係咁有請另外三隊啊！ 我諗六至八個啦。我哋盡量都而家即係搞緊場地啊，啲時間都可能即係 book 好就會通知大家。咁可能大家加入翻我哋熱血大球場嗰個群組啦，咁知道翻我哋啲詳情啦，或者我哋專業都會有一啲，譬如話俾大家知點樣係啦，邊度報名啊咁樣嘅詳情，咁大家留意翻。 我自己都幾期待，因為未睇過四人足球。係啊，聽紅蛙仔講咧，話仲有同夢牆做撞牆啊嗰啲。 好玩㗎呢個，係即係。除了跟大家踢開草地或者踢開石地之外，這個室內場而家越來越興起，都挺好玩，又有冷氣涼下。 我想起一個運動牌子的廣告，即是 鐵子聯賽是吧？ 當然是啊，做好幾年 那個，你想起那個人在那裡撞， 文耀飾演簡東娜的角色， 在上面放了波下來。是啊，我記得哇，那個廣告星光熠熠，我最記得有戴維斯，當時還很紅的中田英壽， 費高啊，韋拉 啊，卡奧士啊， 很多很多， 好經典嗰度啲人，係啦，大家密切留意我哋群組嘅最新消息啊！咁啊，應該會喺日內公布，因為嗰個比賽都應該會喺六月初世界盃之前。 依家今晚翻去設計下個 poster， 諗一諗點樣搶鏡啲咧。 OK， 好，咁啊，入第一入今晚第一個正題啦。咁啊，先同大家講講個轉會傳聞先。咁今日炒到熱烘烘嘅有呢個戴維雷斯咧，就將會轉會 PSG， 而嗰個轉會費咧就會破呢、這個后卫的转会费纪录，以5000万转会 PSG， 大家觉得值不值呢？ 我记得之前泰亚哥斯华去 PSG 都是3000多万， 4200万， 即是现在去到5000万，戴维雷斯又当打的， 是 但是去不去到这么值 呢？ 即係分分鐘5000多、6000万都有，即係如果計翻歐羅嗰啲 啊 嘛。 係啊，其實真係有啲誇張。即係你話，雖則話好多人喺車路士想搶佢過嚟咧，咁其實站於我嘅立場咧，其實戴維雷斯如果啊，因為其實PSG 咧嗰個房中嘅人選係幾多嘅，咁所以咧，我估戴維雷斯去到都應該會係拍翻阿泰高斯華打一個中堅嘅位置，但其實佢兩個都係一啲輕出型嘅後衞啊嘛，即係我自己就覺得未必夾到嘅。同埋點解戴維雷斯個價可以飆到咁高咧？其實就係、是可能源於即係現代足球一啲理念啦。你如果你係一隊強隊嘅話咧，如果有一個善於出擊啊，或者係打多即係可以打多一飯咯、啊，叫做嘅中後衞，即係又有盤帶啊，又或者傳球又唔錯啊，即係仲夠膽去下啲波，又有遠射咁樣。即係我覺得佢係貴喺呢度啫。至於你講緊佢防守嘅技術，我又唔覺得話好超班，仲間唔中會失下雲添、即係佢嗰啲即係。佢失親咧，唔知點解嗰個印象都特別深刻嘅戴維雷斯咧。 我諗如果你話搶鏡啲，可能大家覺得啲進攻型嘅後衞比較搶鏡，即係入到啲罰球啊、遠射、世界波比較多。雷斯都屬於呢類型嘅。咁我睇翻呢個新聞，其實你話可信性高唔高？我覺得就麻麻地嘅，因為其實我覺得好少可會喺世界盃之前就已經宣布咗一啲，仲要係一啲咁大嘅新聞，即係5000万磅。車路士雷斯其實是比較我覺得可信性不高的，但如果 他現在就是要快刀斩亂麻，因為多人搶，包括有白梅克之前有傳告說用文素基治去交換，即作為一個 交易的籌碼，另外巴塞隆拿、你要在眾多強手，其實相比起巴塞隆拿和拜仁來說，其實我覺得 PSG 的歷史底韻是比較蝕出的、 我反而想，如果這件事我當如果是真的話、會是摩連奴一個想法，就是即可能有些球員他自己覺得不是很啱用的，可能覺得戴維雷斯在一個防守上面紀律性不夠的，好像現在也都傳過話，即之前馬達就買走了，也都傳過話現在奧斯卡、夏薩特那些都不是很啱摩連奴心水，可能他趁現在有些時間早點賣那些人，即你不要以為車路士有錢就不賣人，其實他要分分鐘拿這筆錢，即是商人這家東 西 賣出去買回啱自己用的人，我覺得對於他可能更好的方 法。真的賣5000万車仔賺完了，這單價 買回來都要2000多萬， 即你說真的戴維雷斯 雷斯，你在呢屆打車路士，其實佢得19場正選，即係正選的中堅搭檔，大部分時間都是用緊替補搭卡。 正選都要打防中添啊，仲要 係啊！即係根本咧，車路士就唔輪到有佢的位置，即係講緊一個中堅的位置。咁以一個大後備的人嚟講，你可以賣到5000万，仲話破世界紀錄轉會費，係我嗱嗱甩手啦！即係對我嚟講，大衛雷斯其實都是一個炸彈嚟嘅。 是如果 PSG 買雷斯回來，可能就是看回平時巴西隊的，就是雷斯搭啊，但是哥斯華都覺得穩妥的，嚟緊都是一個好的方法咯。即我是這樣想，如果說他們為什麼買這個人回來， 但我覺得這個傳聞一樣假的，就是5000万這個數目咯。 是5000万，我 星日以會不會用5000万買一個不是很穩陣的後衛呢？我值得相信。 再加上嚟緊你要挑戰歐聯，你都要奉行那個 他被人罰的嘛， 是啊，公即是財政公平政策噶嘛，即係佢同曼城而家已經係俾人針對緊，話罰一個數係我冇記錯係咪6000万？ 係6000万， 係啊，6000万咁上下嘅一個數目。咁你嚟緊你仲用5000万簽大衛雷路斯翻嚟，即係你就算無限金錢都唔係咁玩噶嘛？ 嚇、啊！佢根本就唔會理呢個規則噶， 係 佢都講到明話。我是要買邊個就買邊個， 係 咁其實， 所以講到尾那個政策，你根本一定是要罰停賽才有用，你抽佢錢，你真係甩水啫嘛。 就算你罰唔罰佢錢啦，佢係要買嘅，你都吹佢唔漲嘅。其實都不過問題嘅公嗰個遊戲上啦，有陣時大家都會記得馬略卡因為財困問題就話要俾人停賽，其實問題巴塞嗰陣時都有財政問題，但係最後都係冇停賽嘅。 係 即係只不過係如果嗰隊波唔出名嘅。我是要撳你啊，撳你噶啦。 係啊， 如果我有嗰隊波，你有價值嘅，我幾打都會俾你過。 係啦、啊，你講真，你歐聯你冇曼城冇 PSG， 真係失色唔少啦。 其實呢啲只係門面功夫嚟嘅啫，你估佢哋唔係向錢看咩？係咪先？ 所以我聽過有個講法，就話呢一啲有錢球會咧，佢哋出多啲錢買人，其實係即係反而健康啲嘅。譬如話，我同一間細球會買咗一個人，我俾咗3-4千万你，反而你可以到攞筆錢去買其他人，令到個市場更加活躍，或者組織自己隊波，其實令到成個球圈發展更加好啦。咁我啱啱頭先諗到一樣幾花生嘅嘢啦，大家有冇睇新聞就話 PSG 嚟緊都會？嚟香港嘛，如果真的 買大衛雷斯的話，咁都可以看下佢都好啊。俾車路士球迷即係望下睇下攞簽名都好啊，係嘛？即係睇下啲車迷會唔會又想買下飛？因為我想 PSG 如果第一個大家最想睇應該都係伊巴啦。 係， 咁而家有埋雷斯，我覺得都 更加卡文尼多啲。 卡文尼 可能 要考慮一下，因為始終佢踢完世界盃，佢球會未必俾佢會落嚟，又唔出奇。 但會唔會車路士同 PSG 用卡文尼換雷斯咧？ 咁咪好多前鋒，而家車路士又話全買啊，迪亞哥哥斯達又話阿文迪蘇奇又有機會啊嘛，好似即係都幾多前鋒。 如果真係用卡文尼嘅話，其實呢個想法可行，因為始終車路士係缺前鋒，即係最缺一個叫做全面型嘅前鋒。 嗯， 哇！如果咁換嘅話，抵曬車路士。 我都係 個炸彈， 我都係拜盧卡古啫，我拜盧卡古回歸翻嚟嗰個小魔獸，我比較拜佢 咯。唔係咁嚇， 一講起炸彈，我諗起阿喐啊。炸彈大戰雪糕筒喎，好好笑啊！即係舊時諗 咁少少。咁車路士下季前鋒應該大洗血啦，依度丹巴巴都留唔到啦，應該。 愛麗絲都走啦， 愛麗絲都有機會走啦。咁 而家最大機會其實買馬體會嗰、那個，即係 哥斯達， 哥斯達。即係如果佢你俾我5000万佢換哥斯達翻嚟，真係其實好大。你依家執一個後衞，其實即係用嘅錢。應該不會很多，就是你要執一個吸收，譬如加利卡爾當年買回來都是 600万， 咁平， 因為當時是藥味的關係，所以迫著他買回來。 是啊，或者讀網友的留言先，有粗口唔读啊，都系 你省略咗某啲字都得噶。 啱啱读到尾嗰度有啲粗口， 你省略咗某啲字都可以嘅，绝对 系咁啊。Naki 8888啦，就话到下季泰利都应该会走，谂八今季都未必留低。其实佢想表达嘅嘢系咪话，即系大卫雷斯值呢个价，系因为泰利都要走，即系车路士都应该要再揾翻一个中间去填补嘅。 其实我唔系认同嘅，即系有时候泰利嗰个问题咧，其实系佢就算下年未必踢。但是他踢得少啦，我當佢，但是他作為一個精神上的人物咧，留都是必須要有的。即係而家某程度上，超時候會想留林柏特同泰利多過於艾樹利高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兩個係一個軸心嚟，即係一個精神領袖嚟，佢帶一隊波噶嘛。 我冇記錯，早一個禮拜度都睇個新聞話，泰利肯自己減自己一半人工去續約啊嘛。 係啊，咁其實某程度上，如果佢愛一隊球隊，忠誠於一隊球隊，其實你減佢人工，其實佢唔太過分嘅話，其實佢係會接受。 同埋佢風光嘅時候已經賺夠啦，即係泰利嗰筆錢嘅嚟緊，佢唔係話賭錢啊嗰啲嘅話，其實。 實都應該無憂 啊。因為其實後其實誒而家車路士嘅後防都開始已經著步，已經執緊嘅，好似季中買嘅國特蘇馬啦，而同埋最近打上嚟嘅卡埃斯啦，都已經開始買個後防都有啲著斟酌。如果你話係斟酌一啲位，可能係都係個左側方面，咁同埋喺中 艾斯派利古達啦。 但係問題長遠期嘅話咧，其實買一個 正中 正左側會比較理想啲。同埋你諗下車路士，我諗最大嘅中場都係嗰度中場前鋒都唔係摩連奴嗰個體，即係除咗拉美利斯啊、維利安啊呢啲，仲可以話米基爾三個啦，叫做係真係可以有得用起，同埋馬迪。四個，其餘嗰啲 都有同一個特質喎。你啱啱講嗰四個球員， 四個 都係啲跑動好多嘅球員。 係啊，同埋你而家啱啱咁好，舒爾尼啦，沙拉啦，都開始上翻嚟。咁嘅問題係，而家都係集中喺個前鋒啊，或者係以前林柏特嗰個前鋒後面嗰個位置，即係嗰兩個位置多數執著多啲。 前鋒三個都唔係佢杯茶啦，即係有時候有啲大戰見佢今屆都出舒爾尼，即係寧願揾一個本身中場逆風出身嘅。球員即都不信你那三個前鋒員， 當然還有個盧卡古，但問題是盧卡古那個態度會不會值得去摩連奴再思考他，會再賣走他還是給多次機會他？ 是 盧卡古我覺得都是不入啊，摩連奴法 不是那次，因為我話唔好聽啦，你射個實驗物射得咁樣衰，你真係自己攞嚟衰嘅，真係。 我覺得即係睇波嘅嘢，即係唔係一場過，即係教練係我你，佢揾啲嘢開走你。 即係有時候有時候，佢個擁有嘅嘢係有，但係未成氣候咯。 係啦，或者轉會新聞講到呢度先啦。咁因為呢單都比較爆炸性啲啊，因為即係一路都係傳開就話會去拜仁、去巴塞，咁突然之間殺開對 PSG 出嚟，而且全部仲吹到話五千萬，所以今日先同大家講 差唔多接近話要博取嗰啲嚟嘅。 係啦， 又係48小時之內。 咁啊，睇多一兩日啦。因為如果佢係用快刀斬亂麻嘅形式，我覺得喺世界盃之前都應該會搞掂呢一單轉會啊。咁好，咁轉會消息講到呢度先，咁啊將個時間翻翻嚟香港啦。咁下個月下個月添， 今個月 嘅28號，5月28號，下個禮拜三，咁啊標準流浪咧就已經公布咗咧，就會請到呢個環西亞啦，同埋維埃利爾嚟香港打一個比賽嘅，係啦，叫佢表演賽啦。咁、那個比賽嘅規則咧就係三支球隊將會以單循環嘅形式對碰啦。咁啊7:30開始嘅第一場波，咁啊上演三場各45分鐘嘅比賽，咁贏波得3分。和波一分，每入一球咧，亦都會有一分嘅。咁啊，得分最高嘅球隊又將會成為冠軍。咁啊，一晚過搞掂曬噶啦，7:30，跟住8:30、9:30咁樣。即係一個鐘頭就換一隊咁樣踢， 咁門票就280元啦。頭先睇就仲有飛嘅，咁如果大家想睇， 其實都仲有幾多飛，因為今日晏晝上去睇嘅時候咧，咁我就唔係買嘅，咁啊撳一撳睇下，佢一次過可以最多買40張。即係你個系統嗰度都其實即係中應該都仲有啲， 因為今次啲飛就係冇劃位噶嘛，即係任你坐，你買完之後你自己早啲入場就可以任你坐，坐中底又得，坐翻兩邊又 OK 嘅。 係啦，即係除咗贊助商劃起咗嗰啲位置之外咧，其實係提早入場嘅，因為嗰個門票就不設劃位啦。另外咧，亦都會有優惠票嘅，咁啊100元啦，包括學生飛啦，或者一啲長者咧都可以以100元嘅飛去買嘅。咁啊發售嘅門票唔多啊，4000張，其實即如果以一支西甲球隊仲話承諾full team嚟講，280元唔係一個貴嘅數字咯。而且我覺得即係喺翻旺角場踢咧，氣氛點都會好啲嘅。即係球場又焗住啦，咁啊坐5000人，咁啊即係總好過大球場坐到疏，即係坐得比較疏。 冇咁好睇。 係啊，你見到啲名單都 OK， 即係維拉利爾，譬如卡尼啊、杜斯山、杜士啊，或者馬連啊嗰啲都有嚟，大家都好熟悉嘅。咁嚟到即係佢肯嚟又同你踢波，我覺得都得閒咪睇下咯。 係咯，維拉利爾就會有前西班牙國腳啦，阿班奴、蘇利安奴，即係都會壓陣嘅。咁其實呢一個賽事咧就會係呢個西班牙賽會搞嘅，即係佢成立咗85周年啦，咁啊舉行呢個亞洲之旅，其實可能我覺得啊，其實有啲仿效英超，即係可能見嗰個巴哈萊嗰個亞洲嗰個亞洲挑戰杯搞得幾有又搞得幾有氣氛啦，同埋即係都我覺得某程度上係推廣到英超嘅，即係縱然英超喺香港人心目中咧係佔有一個比較高嘅地位啦，咁但係其實西班牙賽會都開始重視咧亞洲市場，仲以香港為第一站。咁另外我哋本土嘅球隊標準流浪啦，亦都係呢場賽事咧，阿列卡道咧教練就會請咗咧4位西班牙嘅球員翻嚟助拳嘅，咁當中咧就包括曾經效力西甲球會西維爾嘅中堅啦，叫洛迪古斯啦，咁另外咧就有一個叫西喺西班牙乙組聯賽踢緊防中嘅莫亞。 咁啊，即係如果呢一批球員嘅表現好嘅話咧，來季係標準流浪係會簽佢哋翻嚟嘅。即係呢場波某程度上亦都係有個試腳。 其實係過嚟賣嘢嘅，即係睇下啱唔啱使啊，啱咪攞去啦。 估唔到香港西甲風嘅西班牙人嚟喎，真 係。係啊，即係自從傑志開始啊。 冇計嘅，可能佢哋西班牙始終嗰個經濟唔係太好。你諗下，有時啲強弱懸殊到，因為你有錢嘅可以好有錢，但係問題你嗰啲冇錢嘅，我摘你一個月糧幾個月糧，你都冇辦法㗎。 都要幫佢踢啊！ 再加上國家財困，即是之前又或者上季開始很多西班牙球員開始外流，那個問題，甚至一些低組別的球員好像開始已經都會尋找一些機會，譬如來香港啊，或者去世界其他地方，西班牙球員挺吃香的。其實 是我看到有些訪問講過話，有些球員他們以前自己踢西甲啊或者意甲咁樣啦，他們以為自己已經是即一粒星，好受矚目噶啦。當他嚟過英超，就算是踢中下游啫，佢話哇，原來兩回事。即你見到我嚟到，就算踢中下游，我個明星的程度是不斷有人影我之餘，我仲要覺得自己受到球迷的歡迎，反而咧西甲嗰度可能其實個氣氛麻麻地，佢哋覺得差好遠，同埋嗰個當然錢嗰度都差啲啦。 咁西甲嘅即西班牙球員咧，可能淨係會覺得我打皇馬或者打巴塞，或者一啲長期啲嘅球會啦，即係畢爾包啊嗰啲西維爾，你可能會係我打啲球會就係個榮譽咯，或者我淨係想做一個西班牙國腳咁樣，但冇諗過其實出去海外發展，即係近幾年係真係呢個趨勢。 所以今季先至令到人大家對即係西甲又有一番即係覺得個感點講興奮咗翻啦，即係見到馬體會湧上嚟咧，你見到三強鼎立嘅時候係打到最後一輪比賽咧，係即係我覺得睇波最緊要就係嗰個競爭性啊，大家夠打。你如果成日都係你兩隊打嘅，其余比赛唔使睇，咁你一年睇嗰两三轮。 财困亦都令到西班牙足总可能真系要谂下办法推广西甲， 所以今次都系一个好方法啦。香港，我觉得嚟香港就啱 嘅。如果唔系嘅话，我无端端做乜要就你啫？我啊中意五点钟开波就五点钟， 就翻我哋亚洲时间咯。而家都礼拜日就仲早， 系咯，有十二点。 你几难得叫皇马十二点钟？ 因为今届系咪早场六点钟开啊？我咪睇错啊？ 香港時間六點， 香港時間六點，係啊！ 上個禮拜好似皇蘇對維也利爾， 我記得有英超同西甲都有試過。 佢好似又早咗啲咁樣，即係有啲人又未放工。你知道我哋六點鐘仲喺街食緊飯㗎，即係又好似未夾到。不過其實都係一個轉變嚟嘅。你以往睇西班牙甲組聯賽，你想話有一場早啲嘅波，其實即係都比較困難啦。 Marco Chelsea 問我哋係咪變咗進擊的港甲喎？推廣唔係嗱，我覺得任何足球，就算我哋講開歐洲波，都要推廣翻香港嘅足球嗰個發展嘅，即係香港人嚟噶嘛， 係咯， 所以一定係冇問題。 同埋嗰兩隊都係歐洲球隊嚟噶嘛， 即係你見到名單，譬如我自己中意睇華倫西亞，你見到，連我估唔到祖國彭利拿嗰啲都會嚟喎，佢踢葡萄牙，我諗以為佢哋 國家都報到 啦，即係嚟踢完一場波就走噶啦，所以我覺得都俾足面噶啦，280蚊。 阿摩仔或者可以更新一下最近華倫西亞嘅狀況，即係有一啲球員嘅轉入啊。 其實大家如果有睇新聞都知道，其實早幾日啦，就開始華倫西亞又話，而家又注資入翻嚟啦。咁如果大家記得，我哋曾經喺一月嘅時候都做過一個關於華倫西亞，就話咦係咪有機會復興咧？當其時就係話阿林榮福咧，就係想諗住注資入去華倫西亞，就買啲股份幫佢睇下可唔可以翻身。 係 啦，咁但係終於去到而家過完一季之後啦，就真係入咗做咗股東啦。咁可以俾大家睇一睇幅相啦。林榮福第一幅相唔該啦。咁林榮福就而家投入咗9000万嘅歐元俾基金會嗰度啦，都即係去還啊華倫西亞自從2008年開始嘅一路一啲債務啦。咁之後亦都會逐年按翻比例去還債嘅。咁同埋亦都同時注資咗9500万磅啊，包括咗6000万磅喺今季俾佢攞嚟買人嘅。 哇，都唔錯喎，真係 6000万，6000几万。 同埋同埋林榮福亦都提出咗一個1.5亿嘅歐元去將賣翻之前華倫西亞嗰個成日起極又停啊，又冇起到嗰個球場啦，諗住會遲啲起翻一個新嘅球場，咁啊嚟緊2019年就用嘅，咁所以相信嚟緊林榮福應該都係喺華倫西亞係諗住長線發展。 哇！起新球場好用喎、即係那個投資啊，一定唔止而家個9000万。 但我覺得由呢個舉動睇得到，佢係諗住即係有心發展 改革。 係啦，因為其實大家如果有印象，都會記得我哋之前同大家介紹過，就話其實林榮福喺收購華倫西亞之前，都係想收購利物浦啦。 係， 佢都係曼聯嘅 fans 嚟嘅，咁所以其實佢都 fans 收購利物浦，即係咩居心咧？呢個 唔係即係佢中意睇曼聯啫。咁你中意 有啲陰謀 喎？唔係咁，當年阿尤王都係睇完曼聯嗰啲曼聯對皇馬之後買車路士啦。 係，咁嗰個底足冇咁勁。 即係中意足球咁都 OK 嘅，即係想將可能將想將一隊波發揮到自己想睇到嘅足球好睇啲咁咯。 係 係啦，咁另外如果大家睇翻嗱，可以去埋第二幅相啦。其實啱啱都係呢兩日嘅啫，咁就已經話華倫西亞簽入咗一個新星噶啦。咁喺亞甲嗰度咧，阿根廷嘅甲組聯賽啦，競賽會簽入咗一個都幾新星嘅。其實呢排都好多人講緊，就話有本來有機會去拉到嘅一個前一個翼鋒或者前鋒啦，就洛迪高保罗啦，這个前锋用了成650万买佢翻。 我看到网上面的描述咧，即系喺阿根廷当地嗰啲传媒就话佢系新阿古路。 你不是新美斯，你是新阿古 路。我就老实讲冇睇阿根廷的联赛，但系我今天看过一些即系 YouTube 片段啦。其实這个球员咧，佢真系踢边比较多。你看到佢一啲譬如碎步啊、假身啊一啲仿嘅动作，其实我反而觉得。即係 OK 嘅，咁但係佢當然技術未去到話咁精湛啦。咁而家華倫西亞嚟嚟到咁用600多万嚟買一個即係19、20歲嘅新仔嚟講，我覺得都值得期待下。因為你華倫西亞其實自從上季啦走咗蘇達道之後，其實啲前鋒啊普斯迪加而家借走埋啦，已經都係唔得噶嘛前鋒。所以嚟緊呢一個可能都係踢邊鋒，但係有機會推上前面嘅，我覺得可以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其實以阿根廷球員嚟講咧，即係如果你第一站要揀翻歐洲落腳咧，最佳地點一定係西班牙，即係起碼語言問題冇先啦。 我又想起希古恩， 希古恩 当年来到都挺爆的，即当然当时希古恩在皇马开头都是没什么机会啊，又踢下右翼、啊、 当年希古恩和加高两个皇马都即两个新星去到， 你觉得挺靓仔的， 加高 青靓， 但我就希望他在华伦西亚会打得好，因为其实近几年在阿根廷球在华伦西亚发展都麻麻地，巴尼加那些呢、吹到很厉害， 巴尼加我觉得 OK 的， 巴尼加只是一些叫政策上的牺牲品，其实都是即教练一炒了，咁自然就会被人炒，因为呢啲可能是连带关系嚟嘅，即系某程度上有啲教练会带自己中意球员落去，但问题如果当佢踢得好嘅话，其实冇问题嘅，但系如果踢得即系稍微一。有問題咧，就應該都做到俾人隔脱啦。 係，都可以同大家更新一番，即係嗱，一月之後咧，其實有啲球員係走咗、借走咗或者賣走咗啦。咁我記得呢個我哋當其時一月咧講華倫西亞咧，我仲話啊，我想睇下班尼加啊、古亞達道嗰啲，全部講完之後咧，借走曬。 古亞達道去德甲啦。 係啦，就諗而家有幾個，譬如拉美去 AC 米蘭咧，我諗應該就唔會翻嚟噶啦，應該賣斷噶啦。咁班尼加之前就借咗去紐維爾救生體育會啦，而家呢個有機會翻嚟嘅。咁另外就古亞達道去咗利華古信啦，其實都係踢得五場波啫。咁我諗佢嗰度都人哋都唔會買佢噶啦。咁翻嚟機會都大，咁你可能再轉賣，或者如果嚟到即係新班主覺得啱使嘅，夾翻啲人腳，我覺得古亞達道 OK。 新班主會唔會繼續留用阿比斯做教練咯？ 係啊， 其實我覺得比斯。教佢之後，人生下半季好一啲嘅。 嗱，咁如果你話成績論啦，當其時炒啊杜傑啦，就當其時華倫西亞都係排第八，咁而家最後踢完曬啦，都係第八，都係 第八定第十啊？ 應該都係第八嘅。咁啊，如果有錯就陣間再更正翻啦。咁其實就成績唔係太大起落啦，都係未去到一個話打歐洲賽嘅資格啦。咁但 係係 啦，歐霸嗰度其實打得幾好，四強出局啦。 四強都輸得好唔抵啊！其實同埋佢哋有一場對巴蘇利係第一場輸三粒。 係啊，又追得翻，即係我覺得嚟緊，如果你話個財政嗰度好翻啲嘅話，即係希望你到西甲多啲嘢睇，就係唔單止淨係前面三隊啦，咁貴可能嚟緊又爭下前四啊，咁令到起碼爭前四好睇啲先啦，即係西甲啦，唔一定西超啦。 我即係希望佢同西維爾都唔好話我又賣走曬啲主力。 同埋啦，而家呢三隊波啦，我希望呢三隊波打。 係啊，同埋佢哋呢三隊有樣好就係肯用青訓產品，對於西班牙都國家隊啊，或者對外球品都好啦，好多新星睇啊嘛。 咁啊，阿 Double Lift 就話 YouTube 球王片不能作獎，陳七都世界級嘅，咪都係噶，所以都要繼續觀察啦。因為我見到呢個人其實呢個球員佢入球唔係多嘅，即係可能都係打邊鋒比較多咁。即係而家盤樓型、技術型咯，咁唯有即係見到佢咁高嘅價錢買翻嚟就可以純粹。 我未睇過嗰啲片啦，但係如果聽紅魔仔咁講，我第一個諗起奧迪加，即係又係阿根廷人啦，即係右翼啦，又線扭嘅，咁啊唔係入波多，咁啊睇下來季點樣啦，係啊，咁啊華倫西亞係排第八嘅。 OK， 咁另外可以俾佢埋下一張相啦，因為嚟緊華倫西亞都會過幾日都嚟香港啦，咁可以介紹一啲球員俾大家知道下啲後生啲嘅球員啦，譬如14號嘅班納特啦，我一路都幾中意呢個球員嘅，佢可以踢左閘亦都可以踢左翼啦，細細粒嗰啲老鼠型，我記得阿 Yok 係咪講過佢都係上年係咪西班牙嘅十大新星嚟嘅？ 我覺得佢直情係呢個左迪艾巴嘅 翻版。 哇，真係好，我覺得好似。 得翻出嚟嘅，同一個 實粒，佢樣有啲似喎，而家覺得。你講起有啲似，即係佢又係嗰啲速度型啦。佢不斷數下數下，咁其實我諗嚟緊即係嚟香港踢啦。當然唔好期望太高先啦，因為好多時呢啲歐洲球隊咧，我覺得嚟到香港咁熱辣辣又濕咁樣咧，同埋嚟緊都可能落雨啊。我希望唔好落雨啦。咁如果落雨或者點樣，就算唔落雨啦，好興好熱咧，其實佢哋啲球員都唔好發揮到，仲要踢45分鐘啫嘛。即係可能都 hea 住踢嘅。 踢兩場咁啊。 希望就好啲。另外一個就話卡達比亞啦，都係一個好好嘅中場球員啦。呢兩個都係90後嚟嘅，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啦，大家。 嗯。 咁啊，係啦。 咁啊，或者環西亞就講到呢度先啦。咁啊，大家記得留意啊！禮拜三晚我哋即係其實而家仲有飛賣嘅，就有呢個西班牙嘅聯賽球隊啦。再重複一次，就係有環西亞同埋維也利爾嚟挑戰我哋香港嘅標準流浪。 嗱嗱唔好講咁多，講多幾次咧，我哋就要收錢噶啦，就要收廣告費噶啦。 係， 宣傳喺到呢度噶啦。 OK， 咁啊，再攞下一個 topic 啦。咁啊，今晚好啦。咁啊，而家咧就。講下點解會請阿松嚟助拳啦？因為我哋將會講呢個英冠嘅附加賽最後一集啊！咁啊，由打比棍挑戰呢個 QPR 啦。咁 QPR 咧就喺之前嘅比賽咧就淘汰咗韋根啦。咁另外咧打比棍咧就係淘汰白禮頓嘅。咁啊，雙雙進入咗呢個即係三至六名啊，叫做英冠三至六名打嘅附加賽嘅決賽。咁啊。爭奪呢個英超來季最後一個席位，咁啊，從點睇咧？ 其實咧，兩場波我都有睇過嘅電視直播啦。其實反而相反咧，打比棍個打法就比較進取啲，可能麥卡倫喺荷甲同埋喺德甲浸淫過之後啦，翻嚟喺英冠佢推崇呢個4-3-3嘅打法，所以咧佢嗰個同埋嗰啲球員咧頗為年青嚇，同埋入得啲球員都幾好，所以有時季中好似入咗後衞嘅韋斯頓啦，呢個利物浦嘅借將啦，同埋呢個韋曉士啦，呢一名嘅英格蘭嘅又係話一個新嘅 利物浦嘅目標喎，呢個韋曉士。 喂，我逢親講親啲好波嗰啲咧，佢哋都爭住出嚟話利物浦喎，阿沙比同埋阿約成都話：誒呢個利物浦啊， 金色微中場咧，好記得呢一個。 咁其實咧，佢呢一種。咁打法咧就比較歐陸式一啲嘅，即係比較我哋以前就而家就話吹向打4-3-3嗰類啦，就比較爽快啲。咁但係反而咧昆士柏流浪咧嗰場對韋根咧係先輸，然後喺加時先至贏翻嘅。咁打法相比之下咧，哈里列納嗰一套咧就比較4-4-2嗰種就舊式嘅一種踢法。咁但係問題。我就睇唔得出咧，嗰一班球員就話好有鬥心去踢，同埋好似係你會再睇翻哈里列納開始嗰啲踢法係有啲沒落咗啦，已經係去到咁，甚至咧係一次嘅韋根嘅犯錯啦，啊加利卡特維啦，因為一次嘅犯錯而甚至令到佢受傷離場，輸咗個12碼之後，反而打翻起昆士柏流浪呢一個士氣。 係 咁，我就會覺得啦。即係我睇咗咁耐啦，咁但係呢一刻咁樣嘅輸法咧，卡達維基係要負上一個好大責任啦。二嚟咁樣韋根又係韋根同昆士柏流浪去比咧，韋根比較進取嘅，即係佢就算作客嘅情況下，佢都施壓俾昆士柏流浪都有好大嘅壓力。反而昆士柏流浪真係踢得好似好普普通通，好似係你冇乜個form去進攻咁樣，就或者係單靠一個奧斯丁。 我睇幾場有時睇翻昆士柏流浪啲波咧，我覺得其實佢哋行軍速度唔快，慢之餘係。我覺得係少少 hea 啦，即係好似你唔睇唔到一個特別嘅踢法嘅，所以你話正常呢班球員咧咁有經驗，可能有啲譬如卡蘭積卡啊、胡麗菲立斯啊，甚至乎艾蘇亞個頭啊呢啲，大家英超見慣見熟嘅球員啦。咁喺哈利列納帶領下，我覺得你又唔顯示到一啲係好有經驗或者係真係超人哋一班或者幾班嘅感覺咯。有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咧，都可能係哈利列納嘅嗰一種星期式嘅微點嘅影響到啊。始終咧因為我諗除咗比較穩定係祖爾巴頓呢一名中場球員之外咧。其實跟住奧斯丁啊，同埋卡蘭即卡呢幾名係叫做穩定嘅球員之外咧，其實佢每一個場每一個禮拜可能都能轉兩換幾廿班球員咁樣，好似阿曉士啊、鄧尼都有出過場啦，甚至乎讚拿斯啦、胡禮菲納斯已經後期到已經再冇出現過，甚至乎你諗下安德魯莊信同埋森莫拉都會間中再有出現，即係你諗下佢季中同季初都收咗好多球員，好似而家喺石州三安爾和啦，都係買翻嚟，但係後來覺得。 啱唔啱用又放翻咗出去啦。仲有啱啱退咗休嘅哲文，即係季中退咗休嘅哲文頓啦，都係。但係你收埋咁多嘢，但係你打唔出一道踢法咧，其實某程度依一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哈利列納從來係冇解決過，可能或者佢想俾卡恩即刻有一個係卡恩即刻為重心，但係如果佢係卡恩即刻做重心俾人抹咗嘅話咧。成隊波就斷咗三節。 係啊，大家或者聽到啱啱阿松介紹嘅 QPR 球員，個個聽落咧，其實都係耳熟能詳嘅， 全部好多好多前熱刺球員咯。 其實真係成 我聽到有啲紐卡素啦， 熱刺啊、曼城啊、踢過維拉、曼城啊、富咸，即係成班就係以前嗰啲英超嘅中流砥柱翻落嚟噶啦。但問題係佢哋唔係佢哋踢呢一班咧就 OK 嘅，但反而。比較有壓力一啲咧，同埋一啲嘅老鼠拉龜嘅情況下咧，佢哋就睇得唔起。 係、嗯，咁我補充一點啦。咁啊，啱啱阿松講到啦，打比棍嘅踢法比較進取啦，同埋 QR 打法比較縮啲啦，咁我縮啲啦。咁睇翻咧，焦練士都係嘅。咁今季打比棍咧嘅得失球差咧，明顯係比 QR 好多嘅。今屆打比棍得失球差係淨32球，而 QR 只係淨16球。 我記得我睇翻積分榜。我不好記得實質數字，我記得好似打比棍嗰個入球是80几嘅，而 QPR 好似得50几嘅啫，即係都幾低下。如果英不嬲入球多嘅出名都係，所以 咁我覺得 QPR 除咗可能係班球員心態問題之外咧，可能都因為雷米又。做出紐卡素啦，可能都影響功力嘅。 佢都唔會喺即係幫你捱英冠啦。 仲要喺呢個世界盃時期，你過走落去同你打英冠，佢絕對唔會。 係啊，或者都杜網友留言啦。咁啊，阿 Jason 關咧就講到打比棍比 QPR 更加值得升上英超啊。 點解咧？ 係咯，你哋可以分享一下。 我見到阿 Jackie 話打比棍今年大整頓之後咧，正氣咗。點樣正氣咗咧？我覺得其實佢今季 佢咪睇過11分嗰屆啊？ 今季都幾。即係呢個歷史性新低啦，2006-2007升上英超之後係11分啦，最低分降班嘅一隊球隊啦。咁其實打比棍今季都幾多借將，係頭先阿松講過都打得幾好嘅，譬如話前鋒嘅班福特啊，中場嘅佐治科奧尼啊，或者後衞啦，先韋斯頓啊等等，都係打得幾好嘅一班球員啦。咁嚟緊就算升咗上嚟咧，可能都要買翻一啲好球員嘅。咁當然啦，呢場波頭先我哋雖然話啲數據俾大家參考，但係一場波決賽嚟講咧，就即係我都冇得講嘅。咁大家喺踢歐聯之前。就真係攞呢場嚟興奮一下，我覺得都絕對我覺得係有味道嘅花生嚟嘅啫。 OK 啊，咁啊講下咁啊。講我哋今晚嘅重點啊，咁點樣帶內好咧？咁啊，話説咧，今日其實咧，我睇到一新聞咧，即係其實係早幾個禮拜出嘅，咁啊就拎咗 QPR 同馬體會嚟做一個比較，咁啊講起咧 QPR 上屆用嘅班費咧。是足足多呢個馬德里體育會咧2400万镑，咁啊，即係帶出嚟嘅成績就係一隊降翻，另外一隊咧就已經攞咗世界冠軍，嚟緊咧禮拜六晚咧仲會挑戰呢個歐聯嘅冠軍添。咁啊，如果馬體會能夠贏咗皇家馬德里嘅話咧，就將會成為球會歷史上第一次攞到呢個歐冠杯冠軍啦。咁啊，OK， 事不宜遲，我哋而家即刻推落下一場波先。咁啊，講講呢場波先。咁啊，我先講啲迷信嘢先，即係都係啲花生料啦。咁啊，兩隊都有嘅。咁啊，先講皇家馬德里。咁佢有啲咩迷信嘢咧？就係、是、話説咧，佢喺四強嘅表現打得好好啦，就對拜仁慕尼黑嘅時候就大炒對手4-0。咁當其時咧，佢就坐嗰班航空公司咧就伊比利亞航空啦。咁佢今次咧喺去葡萄牙里斯本之前咧就要求嗰班機。同去拜仁慕尼黑嘅時間咧就一模一樣，而且咧機上面嘅機組人員咧一個都不能少，就用翻嗰一班。咁我唔知嗰啲球員會唔會坐翻同一個位啦。 同一班靚女空姐啊， 係啦，咁即係呢啲咧，二頭 鳥 或者其實好多球員都有呢啲咁嘅心態，係唔信就唔信啦。咁你嗰啲嘢信開咧，咁啊啲嘢都係咁樣策劃翻。咁係啦，皇家馬德里就有呢樣迷信嘢啦。咁另外阿斯布咧就揾咗一啲。即都是一些花生的數據啦，就講皇家馬德里點解一定會攞到今屆嘅歐冠杯咧？佢就話咧，皇馬其實咧對上三次捧杯咧都有先兆嘅，就喺四強戰嘅時候咧有法國人入波，咁包括咧98年咧就呢個卡林堡咧對多蒙特咧就入過波嘅，咁另外2000年嘅時候咧。 2000年四強咧，拜仁對拜仁慕尼黑咧就是安力卡入個波。咁2002年斯丹射即係決賽射球好靚嘅左腳窩裏嗰一屆咧，喺四強嘅時候咧，其實斯丹入過巴塞嘅。咁今屆咁大家都知啦，四強嘅時候賓斯馬入個波，所以阿斯布嘅總結咧就話皇家馬德里將會贏出呢場比賽。 哇！ 聽下好啦，因為阿斯布大家都知道佢係同皇馬咩關係啊？ 所以我諗起呢啲咧，我就記得我哋之前做一啲即係通常做歐聯或者好多比賽，我哋做一啲資料搜集咧，係乜料都揾嘅，咁啊都花好多時間，咁啊有時都睇下呢啲嘅新聞啦。我記得睇過話祖雲達斯又話今季咧，之前又話隔幾年乜乜魔咒，又話今年奪冠啊嘛，點知分組就出咗局啦嘛。咁所以即係呢啲嘢 就唔得過啦。咁啊，皇馬迷信之外，其實馬體會都有嘅。咁啊，話去呢個里斯本之前啦，咁佢就未去葡萄牙集訓住嘅，反而咧前往咗西班牙境內咧，塞哥維亞嘅一個小鎮啊，咁啊去集訓嘅。咁話說咧，上季西班牙杯決賽啦，贏皇家馬德里，即係攞咗上一屆嘅西班牙杯嘅時候咧，其實喺決賽之前咧，佢亦都去過呢個小鎮度集訓。咁另外一樣嘢咧，就同斯蒙尼有關嘅。斯蒙尼咧仲係球员年代的时候呢，在1995至96年啦，咁斯蒙尼仲是球员代表马德里体育会参战联赛最后一场的时候呢，当届马体会挑战緊呢个西班牙甲组联赛冠军啦，亦都是到呢个小镇作出嘅季前集训，而佢最后一场赢波佢最后一场呢就是打完之后呢就攞到呢个西甲嘅冠军嘅。所以大家两队都是出咗呢啲嘢先。咁其实迷信下都应该嘅，即係点解呢，就是因为其实几邪喎，最尾嗰几场西甲联赛大家又赢唔到啦，咁跟住之后又啲主力接连受伤啦，即係 喂喂，今季其实係喎，你见到皇马啦、马体会甚至巴塞都係几队呢，一次失分就几队一齐失分。 係呀，其实呢前者即係尤其是马体会你对住巴塞一场咁重要嘅赛事，嗰场咁重要係即係先落后啦，后追和咁攞冠军。咁啊，迪亞哥哥斯拿相出啦，艾迪杜蘭，即係兩個今屆馬體會屬於即係進攻嘅核心球員咧，都即係喺賽前受傷，到而家呢一刻都仲未能夠即係艾迪杜蘭就應該出到嘅聽晚。咁啊，迪亞哥哥斯達咧就 臨時睇下情況，即係類似同阿賓斯馬嗰個情況都有一樣。系两个， 希望出到先啦。咁啊，喂，有网友话破字星仔话咁都俾你吹到，吹咗咁耐， 都系上网见到。 所以唔系，因为我睇有啲高登 post 话牛奶仔而家叫做数据哥啊嘛。 咩啊？ 而家要改咗叫迷信哥啊。改下名。 呢啲都系上网即系咁啱见到嘅花生料，因为其实到今日为止，我见到出到嘅新闻都唔系好多，因为嗰啲全部都仲未够谂落笔写落去，我觉得。即系除咗沙比阿朗素确定听日系停赛之外咧，咁今日就。系啦，传出比受伤啦，咁另外我喺一啲网站亦都见到话奔斯马喺呢场波未必能够上阵，咁大家睇下，即系可能都系赛前放下风，等你。 我觉得淹没机会大啲嘅，我觉得真系。 我谂如果你话以而家嘅即系啲报道嚟讲啦，反而马体会嗰两个阿达杜兰同埋阿哥斯达两个感觉上系乐观啲嘅，咁应该有机会full team上阵啦。反而皇家马德里嗰度，如果假设啦，比真系出唔到，你要用华拉利啦，咁沙比嗰位肯定出唔到噶啦，因为之前停赛嘅关系啦。咁你用伊拿拉文迪打一场。决赛咧，我有少少保留，反而即系我觉得，防中一个位置对于今季嘅皇马嚟讲，其实几关键嘅。 其实赛前即系已经安察洛提已经放咗风啦，以即系进入一个决赛之后咧，知道沙比阿朗素确定停赛，佢已经话决赛当日系会用伊拿拉文迪代替。沙比阿朗素的位置， 佢我記得安瑞都有幾個位置佢已經確定了嘅，譬如佢話斯朗同埋阿巴爾係會打正選咯。 係， 我見到咁呢兩個嘅時候，即係你睇下到時候馬體會係點樣部署咯。 嗯， 同埋我覺得沙比嘅缺陣又未必好大影響我哋皇馬，因為伊拿拉文迪其實喺下半季表現係好咗嘅，加上迪馬利亞移入中路咧，其實喺中場防守係 O K 嘅。 呢個我覺得，我真係阿摩迪嗰度都緊要，佢就打防中咧， 係必然 正。我覺得真係佢呢個，我成日都好奇怪，咁細粒嘅球員反而踢防中踢到咁出色。 你皇馬最後幾場聯賽失分係又係失去咗摩迪 嘅。而家呢一代其實 O K 嘅，即係嗰個防中嘅角色已經唔單止係做攔截，因為全隊幫手去做啦嘛，即係變咗喺嗰度都係做一啲中場嘅輸流，尤其是今屆奧斯爾。即係轉會咗阿仙奴之後咧，摩迪嘅作用更加顯現到佢個價值。 你見到好多時一啲防守，佢由第一點防守去到進攻入埋波，第一點攻擊都係摩迪開始，即係佢彈個波出去啊，嗰度搶完波翻嚟咧。所以其實摩迪，我諗分分鐘大家成日話巴爾或者斯朗最重要，反而我覺得最重要可能係摩迪最搶嘅。 沙比阿朗素今屆養傷復出之後咧，其實佢數據睇佢咧，佢助攻就得兩個啫，成個。所以其實我覺得佢未必真係咁大影響咯。 嗱，咁可以嗱，而家有時間讀一讀網友啲留言啦。頭先喺 Facebook 都問過大家啊嘛。阿 Leco Wong 就話咧，佢覺得皇馬如果打突擊嘅話，兩邊出波咧，對住馬體嘅後防的確比難打啲嘅。佢話同埋因為馬體會嘅攻擊線有人傷咗啦，咁呢個未 confirm 嘅，咁未必會強攻，所以佢覺得啦，馬體會就會一個防守反擊啦，即係打住防守先嘅。咁就佢比較睇好啲馬體會啦。咁另外阿Ken Fung Wong 就話相信皇馬係大熱啦，對於對賽成績嚟講咧，皇馬就優勝嘅。咁啊，馬體會能唔能夠阻止斯朗啊、巴爾推進都成問題啦。即係呢個問題，我覺得如果咁睇，其實桑法蘭我覺得都幾緊要。 係， 因為桑法蘭其實今季你見到佢成日都係助攻助守嘅，好多時佢衝上嚟啊，後上幫波譬如你見到睇歐聯對住車路士入嗰球波咧，佢係衝上嚟 set 翻俾後面係迪亞高定邊個射入啊？嗰球 亞祖安 係其實嗰球我覺得即係佢功勞好大嘅。咁睇下桑法蘭，佢除咗要防守阿斯朗同埋巴爾之外咧，你亦都要係進攻方面幫好多忙咯。 即係今屆睇幾場波咧，即係馬體會就算輸俾皇家馬德有一場咧，其實嗰個場面上都不落下風啊。咁啊，賽前啊，高爾圖斯接受訪問嘅時候亦都講到咧，就話其實拜仁咧好錯啊，即係對住皇家馬德。你打控球，因為佢大家都知道佢話皇家馬德里咧可以喺五秒度發動一個反擊，而且可以製造到射門啊嘛！即係佢最鋭利、最鋭利嗰下咧，其實就係講佢嗰個防守反擊。咁你拜仁依然打，即係打一個控球，其實佢覺得係一個錯誤。真正打皇馬咧，其實已經有一個樣本啦，就係、是、多蒙特。即係雖然出咗局，但去到次回合嘅時候，其實幾乎覆卓到皇馬啊嘛！即係嗰場波，如果唔係咩嗰個。 米希達 啊，係啊，米希達恩嗰球單刀射到，即係比較離譜少少之外，係啊，咁你嗰場波皇家馬德贏唔贏都其實都係一個未知數。 所以其實嗱，如果你話我覺得馬體會喺邊度可以有機會攞到甜頭咧，我反而覺得佢係唔好打咁保守，即係進取都要壓嘅。因為我記得睇過一場西甲比賽咧，係馬體會對住華倫西亞嗰場，佢應該係要流力咧，之後再踢歐聯定係咩比賽咁，所以其實嗰場馬體會係比較縮後啲嘅，佢又出全夫添嘅，即係哥斯特出曬嘅，咁但係。嗰場佢縮後嚟打咧，俾華倫西亞打翻，而其實打得幾蝕底。如果你見到譬如好似馬體會對住巴塞嗰啲，巴塞又同你話控球咧，佢哋反而打防反又係又咁又唔係特別大甜頭嘅時候，我覺得你不如進取啲打啦。 係， 其實最緊要係馬體會嗰四人中場咧，唔好縮曬後邊咯，因為馬體會嗰四人中場唔係典型嘅4-4-2，係兩隻翼咁樣，佢哋高基同埋艾特杜蘭擺兩邊咧，其實係幫手中場防守噶嘛。咁其實。而家最大問題就係怕皇馬係攞波之後太快，即係快速咁樣運送個波去前場啊嘛。 其實我見馬體會其實對車路士嗰場個回撤幾深嘅。即係除咗正選前鋒迪高哥斯達之外，其他球員都縮到喺中後場位置，即係講緊防守嘅時候。所以即係我覺得你用翻呢一種打法，其實即係又話你用翻一貫嘅打法，其實我覺得。今場波對皇馬，即係雖然好多譬如博彩公司啊或者媒體都睇皇家馬德里會第十次捧起歐聯獎杯，但係即係我自己其實即係你可以話係突然之間嘅馬體會球迷啦，但係其實即係由八強開始，我已經因為我即係支持係我覺得馬體會喺今屆嗰個打法係最。全面或者即係又好睇啦，全面啦，同埋嗰個機動性係即係如果佢嘅球員係喺一個即係有氣有力嘅狀態底下咧，我覺得係即係冇乜球隊喺今屆係能夠擊敗到佢。 即係我覺得如果馬體會你話睇翻佢今季或者計埋上季嘅表現，其實有冇一個特別嘅打法咧？我覺得未好鮮明嘅。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佢哋打好整體性啦。即係如果你話對皇馬，皇馬最叻就係打防守反擊嘅嗰度節奏快，其實佢哋人盯人掹得到嘅話，我覺得防守 OK 嘅。反而你。睇翻今季馬體會對住皇馬嗰啲比賽入面咧，佢哋失機波反而唔係呢啲波，係比較多一啲譬如皇馬開啲角球啊，一啲斬入去嘅波，佢哋喺個禁區入面咧，防守反而係有少少跟唔足，因為防守你個禁區咁細咧，其實人又密曬喺度咧，反而會有少少個紀律會亂咗，就係嗰度會 皇馬死球都有威脅㗎，係有幾個中堅啊，或者幾個 斯朗啊，跳到成兩個艾夫蘭咁高啊，大佬 阿照拉莫斯，你唔善頂啊，所以好難。搞嘅 嗰張圖誇張咗因為艾夫拿其實有少少踎低咗嘅，即係好多人話跳到兩個人咁高，不過嗰下真係跳得好高嘅。咁呢場波比較可惜啲，就係可能其實勝負關鍵都有可能出喺比比嘅位置度啊，即係比比唔出得，即係比比今屆嘅表現其實又 即係冇咗以往嘅毛躁啦，即係比較好似比較成熟。 我講真，我今季見佢俾人侵犯啲咯，地下即係再唔知道有冇扮傷啦，多過佢侵犯人。 係佢保持咗好長時間冇攞黃牌啊，今屆。 O K 噶，今季表現出色，即係你見到頂波第一場 冇佢，阿哥斯達冇個對手悶嘅。 係啊，痛啊嘛！佢兩個上次又撞又剩，真係。系啦， 定 个 不过 佢可能 两个 都唔喺度咧，今次 咁就少咗啲火噶啦，纯 系即系少啲汗。 唔系讲真嘅，我希望睇翻好似佢哋之前打咧，加比入嗰啲世界波，啲三十多万飞入嗰啲，如果欧联决赛有呢啲波咧，真系醒晒嚟睇。2.9睇呢啲波要即刻醒， 所以绝对唔可以睇小马睇嗰条中场线。虽然冇咁出名，即系泰阿哥同加比呢对组合咧。都不會差得過皇馬咯，嗰隊中場。 再加上高基咧，今屆即係助攻助手，啲助攻其實都非常之多。以佢打個位置嚟講，係啦，今屆即係大家睇好邊一隊先。 我其實我兩隊都冇乜所謂嘅。我希望如果我作為球迷咧，我梗係想睇完九十分鐘加埋時十二碼，咁啊之後食早餐就最開心啦。 我第二朝翻工，我希望唔好加時，你嗱九十分鐘搞掂啦。 打和唔緊要，唔好悶字嗰只打和，2-2嗰啲位好睇啊。 你話問我情感上我就係想斯朗攞咯，因為斯朗其實自從離開咗曼聯之後，去到皇馬未攞過歐聯，歐聯即係其實喺皇馬自己都12年未攞過啦，咁所以。我覺得斯朗即係情感上啦，我一路都想斯朗翻曼聯嘅嘛，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咁點樣講啊？嗰個咁 好曲線口啊！呢個 咁取心嘅球員咧，佢係希望贏曬所有，佢就會走。咁如果佢一路贏唔到歐聯啊嗰啲嘢咧，佢係唔會願意離開嘅。所以我希望佢快啲贏完之後咧，翻嚟曼聯。 好， 聽到我斯朗 今屆化唔係今晚化身迷信哥，咁俾下最後一個安慰紅魔仔。就話説咧，卡斯拿斯喺皇家馬德里咧。代表皇家馬德里出賽咁耐，對馬體會咧係未輸過一場嘅。咁啊，大家知道今屆杯賽嚇， 點會講呢啲好多球迷跟住你去分身買嘅， 千祈唔好。 我 自己本人希望馬體會， 我哋唔講賭波嘅。 嗱咁論勢力上咧，皇馬界勝過一籌啦。咁睇翻佢以往嘅，睇翻佢以往入歐聯決賽嘅成績都幾好嘅啫。皇馬今次係第十三次入歐聯決賽啦，以往12次咧贏咗9次，輸咗3次，而且咧其中有好似9次定唔知10次咧入到2球以上。 係， 即係皇馬去到，即使去到歐聯決賽呢個咁巔峰咁呢個頂級個比賽咧，佢哋啲球員都可以保持到個專注度啦。咁如果馬體會今次贏到歐聯咧，馬體會將會係繼2007-08年巴塞之後再一次以不敗歐聯奪冠， 而且第一次啦。咁啊 ，Jason 關亦都補充啦。咁啊，睇好皇馬奪得第10次，成為唯一一支歐冠雙位數嘅球隊。 都威噶呢個， 係啊。咁啊，即係事隔12年啦，叫做上一次係2002年啊嘛。咁啊，睇下林。 喂，我啱啱諗到，其實 C 朗都有啲好腳頭喎。啱啱醒起，即係今次喺里斯本踢噶嘛 ，C 朗鄉下踢咧，都要威俾啲即係嗰啲咩國民啊，人哋國民英雄嚟噶嘛，啲全部啲由细到大，全部睇大佢，即系 斯朗出身担心啊！边度踢都要威， 好难噶！你人哋喺奔飞家个主场度踢，真系跳楼都得掂喎，大佬。 唔系叻普， 所以 普 加干炒啊，嗰啲 干炒或者佢好啲，我就觉得系啦。你 不过好打正选啊，干炒马西鲁咧。 干炒我觉得干炒 OK 嘅，咁贵 系。 我希望佢即係呢啲喺自己嘅即係個國民面前威返次啦。 OK 啊，咁啊今晚或者嚟到呢少呢度先啦，咁啊大家記得留意住我哋預大球場禮拜一嘅足球審判日啦，咁啊到時咧就會回顧翻呢兩場嘅精彩比賽，即係包括英冠附加賽同埋歐聯嘅決賽，咁啊大家密切留意啊。咁啊另外當然要留意呢個我哋嘅 Facebook 群組啦，即係熱血大球場 Facebook 群組。另外咧就是天下足球嘅 page， 咁啊紅魔仔咧就將會設計一個好靚靚嘅海報啦，就會同 招攬呢個 係啊各大網民，唔係我啊去參加我哋呢個四人足球賽。咁當然有女球迷想嚟睇紅魔仔嘅 認知 嘅話，亦都冇問題嘅。咁啊 PM 紅魔仔 OK 噶， 無啦啦好似中咗好多支箭嘅。唔係啊，我諗而家世界盃都會即係預備更加多節目啦。如果大家有聽，譬如之前文傑都有同大家預告過啦，咁大家可以睇翻，即係重温翻預告節目又得，或者等我哋嚟緊慢慢都會滲一啲，俾大家知道多啲更加詳情啦。 嗯，好啊，或者今晚嚟到先啦，係好，拜拜， 拜拜。